庆祝我们光荣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全国职业同盟基层组织艺术小品演出《我的祖国，你无穷繁荣》9月7号在平壤的铁道省文化会馆举行。有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、有关部门干部、职业同盟干部、工人和职业同盟员观看。演出以合唱《革命颂歌》、《金正恩将军赞歌》和《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歌》开始，推出了男声五重唱，歌唱把我的祖国飞跃的国家，吉他弹唱我们前程似锦等丰富多彩的节目。